为光明星节，阿尔及利亚、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坦桑尼亚和安哥拉等国分别举行了通过贺电会、集会、讲演会、图书图片展和电影欣赏会等各种庆祝活动。会场里展出了反映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神圣一生和业绩的照片，与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革命活动照片，还展出了白头山诸觉伟人的不朽经典著作和介绍朝鲜军民努力开创社会主义强国建设最全盛期的图书和图片。电影欣赏会上放映了欣欣向荣的平壤等朝鲜影片，有上述国家的政党、团体、机关人士和群众参加了活动。在阿尔及利亚举行的会上通过了致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贺电。